疫症點解肆虐咧？係因為暴政。大家俾個政權逼到一步一步要由一個小市民變成一個超人。所以如果我哋自己能夠團結成為一個香港人嘅命運共同體，將來爭取雙普選上街嘅人數100万、200万，一呼百應。呢、這個就係我哋話1.0、2.0、3.0啦。呢個第二波嘅公民抗疫係會令到我哋迎嚟真正嘅民主自由嘅香港。 嗱，今晚咧揾到阿黃志偉嚟啊！咁黃志偉咧就係嗰個香港五輪功 學院 講師 ，OK， 我哋嘅老友嚟嘅。咁啊，今晚咧就有位新嘅客席主持同我一齊嘅、一齊主持節目咧，叫做李世民。咁咧佢又趕緊嚟啊！ 李世民， 李世民 就做皇帝嘅、 都差唔多噶啦。OK， Simon Lee 就嚟緊噶啦。OK， 咁我先講下先嗱各位記住啊！我陣間可能做咗下會 cut 嘅，就唔係就中一招，而係咧戴住個口罩做節目咧，做到興起啊鬧人嘅時候咧，就會谷啊就會 cut 噶啦。好，大家唔使驚嚇，阿黃志偉唔使驚嚇。 我驚你做開監製啦，因為佢鬧人咪你叫啲前面嗰啲喂唔可以講，唔出得街咁。我記得以前成日都俾你咁樣督住，喂唔講都出街。 係，係好大壓力嘅，體諒下啦。 明嘅先 啊，如果唔係咧，咁啊會後果係好嚴重，唔係你哋自負 啊嘛， 我自負啊，大佬啊。 Anyway， 節目總監， 我唔係總監，斟茶遞水嘅啫。嗱，今晚咧就阿健仔啊，我哋講啲乜嘢？啊，叫佢正經逆衝。 哇！ 本來咧正經有時都要對沖嘅，係咪先？政治都係玩對沖遊戲嘅啫。 某程度上算係嘅，因為其實基本上政治同經濟咧係高度掛鈎。 係高度， 仲記得， 但唔係相等啊！ 係啊，唔相等，但係有啲朋友當係相等嘅。 咁我從來都唔係好贊成，有時咧係好接近或者相等，但 not always the case。 同意嘅。如果你係信馬克思主義咧，馬克思主義就相對決由經濟做下層基礎咧，就決定咧政治呢個上層建築啊嘛。 嗯。 咁就呢個係傳統馬克思嘅嗰個分析啦。 嗱。 但係我哋又會研究到實際上，即係其實政治領域有佢嘅自主空間咧，係反過嚟影響到經濟嘅。 係 呢個又係事實嚟嘅。 啊 ，anyway， 呢啲啊稍後或者將來有機會再討論啦。 好啊好。 咁叫逆衝逆，即係疫情啦，疫情咧係衝擊。 係。 我就玩字嘅啫，大家識解咁啊解到啦，解唔到就我出亂啦嚇，唔能夠令你哋明白啦。 咁靠你講 有啲嘢 啦， 有啲嘢咧就真係都好出亂嘅大佬。咁話説前晚咧有個朋友咧就 send 咗 WhatsApp send 咗嘢俾我睇，咁佢就話咧原來美國有本驚慄小説， 係 1981年出嘅，作者咧叫做咧 Dean Koontz。K-O-O-N-T-Z， OK， 咁1981年出咗一本驚慄小説，叫做《The Eyes of Darkness》。咁啊，裏邊咧有個情節，咁就話咧呢個大陸咧就發展咗一種生物武器，叫做Wuhan 400，武漢400。咁咧仲影埋一張照片，出嚟，咁就。掀開本書揾到嗰段影出嚟， 即係有圖有真相啊！ 係啦，即係同你做埋 fact check，OK，、okay? 哦、 即係 authenticated 嘅咁樣出嚟。哇！我開頭都話唔信嘅，佢 send 第二次嚟嘅時候咧，就影埋本書俾我睇嘅， 個封面 唔係封面，係內容嗰段，係 highlight 咗 Wuhan 400啊！哇！我話喂，我話 咁準 冇可能，1981年咧，第一。1981年咧，西人咧就對中國認識好有限嘅，咁啊淨係識得北京、上海，最可能加埋廣州啦。啊，冇理由咧就識得，即係機識得武漢機會甚少。第二，1981年咧，中國咧改革開放咧只係2年，點會諗到咧？今日40年之後嘅境況咧，中共呢個科技發展去到呢個階段。OK， 即係你講做生化武器呢一個階段，係 咁複雜嘅生化武器。而家唔係做戒指毒氣啊，唔係嗰啲嘢啊，而係咧係用 DNA 嘅剪接去做呢個而家叫做咩啊？ 基因工程裏邊嗰啲嘅剪接， 將三樣嘢咧 嗱，都係人哋講啊，我就唔係科學家。人哋咁講話，發裏邊咧嗰種病毒有三樣嘢，第一咧就係沙士，第二艾滋，第三咧就係伊波拉。啊，剪接得相當之咧係天衣無縫嘅，相信就唔係天然嘅結果。 啊、即係唔係自然演化而成嘅啦， 係合成嘅，咁都係講咧嚇，我哋冇辦法百分之一百證實嘅，咁但係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人哋喺 WhatsApp 或者係Facebook 社交媒體掟出嚟咧，就真係好多人信。 咁事實上基本上你好自然會信嘅喎，因為第一你見到大陸咧一路都唔係好肯認真咧去交代成個疫情嘅爆發啊嘛，全部大家都係透過咧零零星星嘅信息。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就算世衛要去到查嗰啲專家組都折磨咗好耐咧，仲要由大陸去揀嗰啲專家咧，即係先至俾佢去。咁甚至係之前又話唔俾美國人去，到而家咧話俾一個美國人，咁但係嗰個美國人咧係姓陳嘅咁樣， 係 Chinese，Ethnic Chinese。 咁即係基本上咧，對於我哋了解中共過往咧，一見到咧即係交手嘅對象裏邊咧有黃種人仲係華裔嘅話咧。咁佢哋咧就會非常高興，因為可以咧動之以鄉里之情咧，就同埋民族主義咧，咁嚟到咧就叫對方咧就即係守下流程啊，讓下路啊，通下水啊，諸如此類。 先問你邊度鄉下？ 係啊，你祖籍邊度啊？咁樣跟住問一問你伯爺啊，第幾代移民啊？ 係係。 咁樣跟住就即係同你喺度聚下鄉里情啊，講下家鄉點啊，翻嚟行下咁諸如此類。咁過往即係正因有呢種咁嘅因緣際會咧，如果嗰個姓陳嘅美籍科學家咧係有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大陸親友，仲有往來嘅話咧，咁對即係、就是、偉大祖國嚟講咧，呢、這個就最佳人選啦，好過你嗰啲完全冇關係嘅。 咁但係咁喎，呢批人咧係唔俾去武漢嘅，係只係去其他部分嘅省，浙江啊嗰度睇下。咁咧武漢真實情況咧就而家係相當之嚴峻嘅。 係冇錯。 Anyway， 講翻先啦。頭先嗰個故事啦嚇，到底呢個癲咧呢個 Coons 啊，係咪真係咁叻咧？仲叻過我哋叫乜嘢啊？Alvin Toffler，Alvin Toffler 咧就寫嗰啲咩嗰個叫做第三浪潮。還是 Megatrend 2000 Megatrend 2如果沒記錯 Megatrend 2000 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呢他那些都沒有說得那麼具體他1985年一本小說經律小說裡面說那呢開終於開了竅了打開了有人呢終於找到那本書館原著的印刷版拍回那個頁出來呢就說其實呢那個 Wuhan 400呢是 Gorky 400 咁有啲人亦咧就話呢個係高爾基， 俄國文豪喎、 啊，俄國文豪、啊， 即係俄羅斯嘅喎、 啊，係啦，中共亦都保捧嘅 ，OK， 即係中共嘅母親，蘇共所吹捧嘅文人嚟嘅喎， 咁嗰個背景咧，亦都唔係中國， 係 前蘇聯。 哦， 咁即係話佢改頭，但係咧改得係天衣無縫嘅。我哋即係而家科技，你知啊，3D 影印咧做到啲做到出嚟啦。咁你話改本書喺即係淨係照片裏面改本書嗰啲印刷嘅字粒啊，係相當之即係輕而易舉啦。 咁好容易嘅，揾翻你嗰度字影咧， 咁啊證實咗咧， 翻就得㗎啦。 啊，證實咗咧就係假嘢嚟嘅。咁呢個鬼故咧就係。我就形容咧係喺午夜或者深夜裏邊講個鬼故、 oh. 啊，就相當多人信，亦都咧係有懷疑派，好似我啲咧曾經懷疑過嘅。咁我有兩個朋友咧，兩個都係好 professional 嘅人咧，堅持話俾我聽，阿湛係堅嘢嚟嘅。 咁基本上都正常嘅，因為而家個信息透明度咧，特別係。即係可以講話呢個病毒嘅發源地啊、始作俑各方面嗰啲嘅資料咧，都係殘缺不全咧。同埋亦都見到咧，即係當需要進一步詳細調查嘅時候，大陸嗰種遮遮掩掩咧。如果大家有留意開即係中國新聞嘅時候，都會留意到咧，即係即刻就派咗咧一位叫做陳薇嘅有解放軍軍官背景，又係。 即係係有小 生化部隊嘅頭頭。 咁啊落到去咧就主持呢個武漢 P 4實驗室，跟住又有啲消息傳出嚟，國內就要咧習近平要求立法咧就好好地做好咧呢啲生物實驗室咧嘅管理咁樣。咁如果你加埋呢啲信息一睇嘅時候，再加埋又唔俾外人入去咧。去詳細了解啊，咁特別係你明知道 WHO 咧已經有譚德塞喺度大力幫你咧做公關大員咧，咁你應該可以叫信得過咧，你都要搞一大輪咧，都到而家都未能夠完全交代曬所有嘢咧，咁你自自然然就製造咗一個環境更令人相信啦。 係咁嗱，咁講啊，黑夜嘅鬼故咧，同一個鬼故 ，OK， 你。中午我同你食飯時傾咧，你係嘎嘎聲笑嘅啫，咁都信啊噶？但我半夜十二點啦，午夜十點同你講啊，冇你菠蘿王都會可能毛管動喎，都驚喎。 你睇下咩環境咯？譬如好似呢度啲燈突然間少咗兩支， 冇緣故， 即係話即係突然之間出邊咧好多陰影重重嘅。 係。 咁啊，基本上就到時候你都會有啲裂啦，係嘛？ 咁到底有冇鬼咧？其實係唔重要，係最緊要你信，最緊要你信唔信嘅啫。咁當然啦，我啲咁嘅邏輯咧就俾人駁噶啦，俾人駁得好勁噶啦。咁啊，即係啲港澳藍絲啊，以及海外親共華人啦，佢會用各種理由咧，就話你個故事點樣唔合邏輯、唔合邏輯。不過我同你講，依啲咧係事實嚟嘅。喺午夜嘅時候咧講鬼故咧係特別多人信嘅。有冇鬼咧，其實唔重要嘅。不過咧喺依度我就問你啦，嗰啲鬼故咁流行？啊、有咁嘅氣氛，咁中共政權企唔企得住咧？ 咁呢個就睇佢嘅功夫。嗱、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開咧，就會知道咧，基本上咧，最近有啲文件流咗出嚟咧，就係地方政府咧都已經大力加強咧對輿論嘅一個操控啊嘛。咁特別係前嗰幾日就傳出咧，就係咧要停網啊嘛，就係、是、基本上就係一方面又話咧。是要進一步咧，係有效管制嗰個信息嘅發放啦。跟住你又見到咧，又有即係銀行中央銀行企出嚟咧，就話防止疫情流通咧，所以就需要收翻啲舊鈔票翻去焚燒啊，諸如此類啊，嚟到解釋即係點解會要做一連串嘅動作。咁跟住見到嘅又趕記者走啦，特別係我哋見到嘅就係、是、即係留翻即係十零家啦，其餘好多嘅記者都俾人趕走啦。咁外媒趕得最多啦。咁而就係趕剩嘅就係、是、如果係香港媒體係趕剩即係 TVB 啊，咁而跟住同時間咧，亦都見到咧係即係佢對於咧一啲華盛頓郵報嘅記者咧喺報導一啲對中國處理疫情不力嗰方面咧嘅一啲嘅新聞報導咧，有即係大發雷霆。 嗯， 咁呢一度你會見到，甚至係即係嘗試趕外國記者走啊，唔延續佢哋嗰個簽證啊，好明顯係一種發脾氣報復咧嘅表現。咁而呢一啲咧，即係若果你真係開誠布公，去交代成個嘅疫情發展嘅時候咧，正路咧就唔應該有咁多呢一啲咧，即係節外生枝嘅小動作嘅。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整個嘅表現咧，俾人嘅感覺咧就係、是、你太多嘢咧都嘗試去引導輿論，特別我哋見到即係由李文亮悼念李文亮醫生嘅即係吹哨者行為。到咧，跟住咧，有人想喺網上咧，係去即係進一步去跟進啊，去轉達個敬意謝意咧，你都開始咧係要轉風向。 嗯， 咁呢一連串嘅表現，咪自然更加令到人覺得咧，你一定係有啲嘢係有問題。 嗯， 咁而咧就將之前咧零零星星咧，即係大家網上去做嗰啲資料搜集咧，將佢咧即係加起上嚟，嘗試砌翻一幅完整圖畫一睇。咪自然發現咧，有一啲嘅講法咧，係相對咧係更加講得通。特別係再加埋對照過往中共控制言論上面咧嗰啲基本嘅做法同手法咧，而家都仲係咧舊調重彈，攞翻曬出嚟照做啊嘛。咁亦既然你有前科嘅時候，咁嘅亦都係中意將咧即係壞事當定好事講，下下都要去感謝黨咁嘅情況之下，咁大家邊度會更加容易信你啊？ 啊嗱，咁 咧問題啊嘛。 黨咧，你感唔感謝？你睇下你個立場啦。啊，仲有係咪真心啊？我唔知啊。不過咧，我都感謝你今晚上嚟，咁或者感謝我哋依個新主持阿李世民。啊，請進場啦！啊，多謝你趕嚟啊！哦，你自己帶個麥， 慢慢嚟，慢慢 嚟。啊，呢個叫李世民啊，新人嚟嘅，OK。 兄台想唔想带埋变声器咧？大家要识真面目。 啊，嗰条电线摆后面。 试过，好耐以前试过做戴口罩。 啊， 戴口罩系 嘛？上次戴口罩系17年前嘅事啦，嗬。喂 ，anyway， 戴口罩唔系旧年。 旧年。收唔收到音啊，阿健？ OK 嘅 ，OK 嘅， 收到 ，OK， 好， 我哋齊腳， 啊齊腳啦，喂，嗱頭先你講咧就係話嗰個鬼故啦，Dean Dons 嗰個鬼故啦 ，anyway， 而家阿李世民嚟啊，佢話阿健攞張 graphic 出嚟睇下啦，唔該。哎，李世民，我今天做了這個graphic 出來，正經逆衝，即是你的財經界人士咧，借個對沖的名字來改一改啫，係啊。Anyway， 咁啊，喂，你點睇啊？哥哥，即係而家個局面啊，嗱，政治上咧，大陸咧，即係習近平咧就好頭痕噶啦 ，OK 啊。好多種分析咧，就話佢未必可以控制到大局。事實上你出現咗咧，好多反抗嘅聲音。咁到底啲反抗聲音係真係反抗聲音流咗出嚟啊，還是咧係中共嘅心戰室故意推出嚟嘅 ？OK， 咁另外咧就經濟上咧就係、是、認真即係麻麻噶啦。OK， 咁咧唔好淨係講中共啲嘢咧，你講蘋果咧。啊喂，我講樣嘢，蘋果咧，阿庫克啊，佢都話咧，就係嗰個會出現斷鏈嘅情況，同埋咧供給係受到影響嘅，中國需求係受到影響嘅。而另外一個咧，一個 figure 咧就係中共官方講出嚟，喺深圳復工只係得10%。好啦，俾你 ，OK， 阿李世民， 我先即係頭先講嗰啲供應鏈斷鏈咧，其實係。我想2002年到而家未試過，咁啊好多人都話：，2002年嗰陣時 發生咩事啊？ 2002年其實未有沙士之前咧，如果大家諗翻起咧，其實嗰陣時都有一個經濟衰退啦。咁但係嗰陣時你話啲工廠唔開工啊，做唔掂啊，咁但係對全球經濟影響冇而家咁大。如果你而家睇翻最簡單用香港做一個很明顯的數字，就是看那個旅客人數，不是只是講訪港旅客，而家整個中國大陸，它由原本地球上其中一個最頻繁、最多飛機升降、最多旅客的市場，變成一個連西班牙都不如這樣的規模呢。所以其實第一樣嘢我見到就係、是、今日都有講啦，就係、是、話中央第一個諗住要救嘅行業係咩咧？就係、是、航空業。咁啊，呢、這個我諗其實本來都已經有一啲即係背後即係、就是、個環境都已經唔係好噶啦。即、就、係、是、如果你睇翻香港嘅訪港旅客人數，其實點解我攞訪港旅客人數咧？就係、是、舊年4月開始已經係跌噶啦。即本來經濟已經不太好啊，即大家其實 咁就反送中之前， 其實根本未發生嗰啲，未發生，未發生反送中之前已經其實條數跌緊嘅。咁但係由反送中咁啊跌咗一陣啦，但係呢幾個星期係跌到一個點係仲衰過沙士喎。咁當然唔係淨係香港受影響嘅。基本上所有過去10多年嚟好依賴大陸旅遊業的地方，包括咩啊？新加坡啦、日本啦、 泰國、 澳洲啦、泰國啦，全部都叫緊救命。過咗呢次疫症，雖然大家唔知幾時過啦，過咗呢次疫症係咪翻到嚟咧？唔知咁啊，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頭先講翻你講嗰個斷鏈嘅問題啦。斷鏈，如果你話斷幾個星期、一兩個月，可能都仲會慢慢恢復翻嘅。咁我只不過將所有嘢推遲一兩個月，咁我今年唔見咗兩個月嘅生產期，咁可以追嘅有啲嘢。咁當然你追得翻，其實你都唔見咗一定嘅出產量。但係最擔心係咩咧？最擔心就係如果超過半年。其實有很多生產的供應鏈可能就已經轉移到外面了，尤其是那些 最低技術成本門檻最低嗰啲，即係連香港而家都講話，不如我哋做翻口罩啦。 係啦，嗯。 咁口罩係最即時需要嘅產品，咁你梗係而家做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再搞落去嘅話，其他汽車零部件同埋電子器材呢兩個，其實我諗而家係最依賴中國做生產嘅地方，其實唔一定要喺中國生產。 嗯。 中國生產有它的優勢，咁同埋產業鏈通常都不是話純粹靠一兩個行業嘅，即係我做汽車零部件，我唔係淨係做，唔係淨係做條死氣喉嘅，我仲有其他即係金屬啊，咁其他嗰啲即係 catalyst 啊，諸如此類嗰啲嘢，我都要有嗰個基礎喺度。但係一旦嗰個生產基地外移去咗第二啲地方咧，咁就唔翻嚟噶咯喎。 係啊， 唔翻嚟就唔翻嚟噶啦。 係。 咁所以我諗之前都聽過一個説法，就係話習近平就好想佢哋復工嘅，甚至乎威逼利誘乜都好，你總之你做翻嘢先啦咁。但係啲廠商就一根本我想揾工人，啲工人都仲未翻到嚟。咁第二就係。好啦，如果我一方面度就話一切回復正常可以復工，咁可能即係唔喺湖南啦，唔喺湖北啦嚇，我喺其他地方做啊。咁其實而家浙江你估冇事咩？你珠三角地方，你真係覺得可以冇事咩？咁啊，啱啱我嚟嗰陣時先見到。連油塘都有嚇警員受感染啦， 初步確診， 初步確診啦。咁你唔知道，如果一旦復工，我唔知道有第二個爆發，可以係喺珠三角一帶又得，我可以喺華北又爆發多一次又得，咁到時你就輸曬噶咯喎， 係 絕對係噶，絕對 係 噶。 佢夠唔夠膽做呢一個咁嘅舉動咧？咁第二就係連兩會可能都 要改期啦，而家 改咗啦， 改期咗 啊！ 咁如果我兩會又改期，但係我生產又繼續，你又講唔過去喎。 絕對係啊！ 咁點算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全世界都話啊，我哋係咪一直以嚟好過分依賴中國咧？ 《 華爾街日報》嗰篇即係中國先至係真正嘅東亞病夫嗰篇 咁嘅文章啊嘛， 《Sick Man of Asia》呢篇咁嘅文，其實唔係真係。咁侮辱性嘅，你問我個內容，個內容就係話中國最得人驚嘅唔係佢嘅野味市場啊嘛，係佢嘅財經金融體系 啊，同埋鋭勢力 係嘛？我哋係咪太過依賴呢一個國家？ 即係縱容咗佢啊嘛！ 縱容咗佢， 即係縱容咗佢。 咁呢一個又唔係完全冇道理嘅喎。咁所以我覺得而家係有個即係管治危機嘅。咁但係我都有睇有啲評論。就話咁中共就肯定會揸得再緊啲啦，會再即係再無所不用其極咁樣去操控個國家。咁但係你可以操控到一個咩地步咧？即係李文亮呢個名字，我之前自己喺 Facebook 留言，我都話我好刻意好想記住呢個名嘅。因為即係佢同其他即係一直以嚟大家好認識嘅名字有啲唔同嘅，就係其實佢都真係講緊幾個星期之內，由吹哨人嘅角色到佢自己染病過身，講緊係幾個星期嘅事嚟嘅。即係可能歷史好快會忘記呢個名嘅，咁但係佢反映咗一個事實，就係呢個國家連當時一個即係其實係咪一個好大傷害咧？當時佢提出有肺炎爆發，可能SARS再重臨呢一個咁嘅講法，係咪真係一個咁顛覆性嘅講法咧？即係。我作為一般人啊， 推翻個政權噶 啊！如果你真係咁諗嘅話咧，咁就證明咗呢個政權其實就好脆弱啦。 冇錯， 咁事實上係嘅喎。因為如果你放翻向一個大啲嘅脈絡去睇嘅時候，中國一方面係宣傳咧，即係自己嘅經濟實力不斷咁樣累積啦，咁已經攀升到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咁但係第二方面咧，佢個即係自信心咧。你又見到咧，佢又無比脆弱嘅喎，因為一旦去到咧， 去其他一啲國家，一提到中國某一啲嘅毛病嗰啲問題嘅時候咧，即係輕則就話咧你傷害中國人民感情，重則咧就跟住還以顏色咧，就喺度話你即係唔了解中國國情啊，甚至即係近呢兩年啦、王毅部長嘅嗰個表現咧，下下都係出嚟惡形相向咧，就鬧咧你根本唔認識中國，你又未嚟中國嗰度睇過，你有咩資格喺度即係指説三道四咧？咁呢一啲擺出嚟。嗰種嘅由即係嗰種強悍啊，嗰種基本上咧係絕不相讓咧，完全唔似咧係一個咧真係具備咗充足實力嘅人咧，反而係似咧即係自己心虛，知道自己有啲嘢係弱點，但係人家一篤正你個痛處咧，你就忍唔住即刻咧就發老皮咧，想用一個即係咁嘅態度咧去兇人啊，同埋想主導翻個局面咧，嗰種急於。要挽回面子的做法太顯眼了， 是野蠻，我用野蠻啊。 如果跟李兆星比究竟誰野蠻一點？因為李兆星都是被視之為是做事很粗鄙的一個 order， 他都是 act on order 的、李兆星、現在在美國定居、 去了美國、 是啊、李兆星、在美國定居、 這個文革走過來的部長嘛、 是的、不知道是不是農民部長anyway 、那個是另外一件事、喂，我們講到這裡，我們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休息一下、大家呢就有我們有些忠實聽眾啊，忠實觀眾問啊，依、這個李世民到底係咩料？係邊個嚟？係咪馬？係咪馬世民問你？ 馬世民外國人嚟 嘅。嗱、我都未剝你嘅面具，我又唔係差人，差人咧就中意剝你面具啊嚇。我未剝你面具，但係咧睇你啲膚色同對眼咧，我相信都係唐人嚟嘅啫。啊、馬世民咧前和王啊，李嘉誠 誒依個外將， 係外將咧就係、是、鬼嚟嘅。OK， 做過呢個法國咩啊？外籍兵團， 佢做過係 啊，快過外籍兵團嘅，佢有照片著喺即係迷彩衫咧，係嘅照片，大家在網上唔難揾到嘅。咁到底李世民係咩邊一個咧？ 係咪僱傭兵 啊？係僱傭兵嚟嘅咧，係咪外籍嘅法國外籍僱傭兵咧？我哋唞陣翻嚟再傾過。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